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在中午的直播间里，是我们三个人来讨论一则台湾的议题。在本周五，台湾立法院即将对于这个核四的公投案进行一个立院闯关啊。这个台湾的政治新闻通常都会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这么一个标题，闯关。好，闯关如果闯过了会怎么样？佩芬要不要解释一下？ 闯过的话就是要来公投， 公投， 公投，对，那大家就是来决定要不要建核四，或者是同不同意他续建停建咯，对。 核四就是一个这个核能四厂，核电厂。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在这个垦丁啊，垦丁这么一个，刚刚听到这个咱们草莓跟迷笛的宣传啊，哎，阳光沙滩草地啊，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但是你会骑着小电驴，哎，边上有个核电厂啊， 对， 然后我会经过那个核电厂大门说，哇，这个核电厂好像真的，你如果我脑子里想到核电厂的话，经常会想到福岛。但是你有的时候真的经过核电厂的话，好像不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核电厂通常都建在海边， 对， 因为它需要这个冷却水给它冷却，所以核能厂建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一般来说，在它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啊，经常会给你一个非常安详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呢，就会成为一个这个怪兽，就像这个福岛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 对，2011年，所以说你说这次核四的一个新闻怎么样到我的脑海里哈？我可能比较俗气，还是因为有几个明星出来站台。你像小 S 啊、蔡康永啊，还有什么林志玲啊。你等会儿听一下林志玲那段录音啊。我说，哎，这些明星啊、名模啊都站出来，说明啊这个事儿真的是闹到一定程度了。看到3月9号的时候，也有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据说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核游行。我们来听一下明星怎么说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志玲。我相信许多朋友对于核能建厂以及这些专有名词都不甚了解，可是我相信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爱惜我们的家园，我们爱惜我们的土地。如果今天我们有选择权的话，我不会让任何的危险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让任何我们最心爱的朋友、心爱的人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是小 S， 我也加入反核的行列，因为我希望活在安全、没有危险的土地上。 我是蔡康永。核能这件事情和发电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很不必要冒的险。 我是一人，我反核，我是一人，我反核，我是一人，我反核，我是一人，我反核，我是一人，我反核。 好，这个大家喊的口号是我是人我反核，但是这个本来很激烈的抗争运动啊，被这个志玲姐一说出来，为什么就感觉好像很可爱的一个感觉。 但是一反差让你印象更深。哎，佩芬，现在到底台湾的一个反核的情绪高涨到什么地步啊？ 其实刚刚樊素说是因为几个明星去游行，所以引起了你对这个议题的注意。那你说问到我呢，你对反核有什么感觉？其实这个议题呢，在我的生命中，因为他其实在 已经在生命中， 应该在我生命中，应该说从2000年我出社会就开始缠绕着我的生命。因为我在台湾做争论节目，那时候2000年就开始在炒核四这个议题，因为当年陈水扁曾经一度就宣布停建过嘛，一直到现在，你说这个议题光是在我身边已经发生了13年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究竟有多久。那这一次的感觉上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进程。你刚刚讲到说我是人我反核，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去问台湾人，你反不反核，非核家园这一条路是大家一定很清楚我们要走的一条路，但是究竟是多久？所以现在最大的争议是，那现在能不能立即就这个核电厂。那当然你说在永和派，他们会觉得那在经济的考量，或者在很多的你没有替代能源的情况下，对，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他就真的是核能安全的问题，特别是福岛的这个问题嘛。那包括台湾，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地震真的很多， 对， 如果说我不知道明奇跟樊素有没有经历过地震。 没有， 你没有真，你可能知道 我去世博会上体验过，因为以前世博会专门有一个馆，它让你体验 地震 的感觉，它就是差不多有一分钟抓着它的那个八级地震。 我还真没有经历过， 但你知道那是假，对不对？ 对。 但台湾到现在以来就是9.11地震，1999年那个最大，那时候我在念大学，我自己一个人住。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那真的很恐怖的。 我真的那天晚上呢，就突然间就是突然身边就全黑了，然后天摇地动，我只有一个人，我第一个时间就抓起来打电话给我就是在竹南的妈妈， 对， 就真的哭着说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如果我说在台湾你经历过，你知道在台湾是一个地震带，这么有经常有地震，那你又看到 火山 那边，对，没错，如果你又看到了就是福岛的这个，我相信对日本来说和安他肯定是考量过的， 是， 可是你一定会有你算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再这样的话，看到这么多，我相信现在台湾人确实很恐惧，而且说真的台湾很小，你如果就算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发生问题的话，你能跑去哪？ 是我看到在台湾的政论节目啊，讨论的通常的一个论点是说啊，这个马英九是现在是国民党党团是比较支持要续建这个核四的嘛，那么这个马英九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哎，这个大家要有信心，但是很多人就说，哎，真的台湾发生像福岛这样的核灾，可能马英九第一个成了核难民，那他到时候他跑到哪里去呢？对不对？这个上次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福岛离东京还有这么一点路，那万一真的你说这个福岛的这个核辐射扩散到了东京，其实对于日本的政府部门当时可能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我首先已经被这个成为了核难民，那我怎么来领导这个问题？确实你考虑到这个地方小，哎，真 的 是一个这很大的一个差别。 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哈，你会觉得核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又非常专业的，但现在要走到公投这一步，有可能最后的一个权利是交给普通的民众的，可是你会想，哎，普通的民众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些核问题这么科学，你说我包括我看今天早上有台湾的一些记者杂志记者去专访，他们会在文章里面明确说，他说有这么多的科学文件，说实话没人看得懂，哎，连记者他专门去采访他都这么承认，他说没人看得懂，但是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这个核四它中间出现了好几次的事故，就是漏水啊又是干嘛的，包括南方说也写文章也是说到，他说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确实让人不放心，但是不放心是不是就是成为了现在要公投的一个理由，和最后的不理解又能不能成为他公投会不会一个正确性的一个怀疑。 这我补充一下，这个核四是已经建好了 95% 了，对不 对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要不要建核电厂，而是说我要不要把它造完 继续造， 而且关键是已经建成 95% 了，你现在如果说停建的话，等于说你前面 95% 都白干了，真是浪费了一大笔钱。 而且建完的话还有一个你需不需要就是要开始 运转 这也是 你建完了不用，那更加是一种浪费。 对所以我们那天私底下跟樊叔讲，就对我来说，我过去这些年在做，我们对核四最大的一个监督就是他的预算，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中间你知道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上台，他就是不管就是反正就行政院就宣布了我就是停建， 是， 那是一个小故事。当年呢就是他跟连战，因为他上台那时候朝野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他在他2000年的时候10月他见了那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嘛，然后连战还很兴致勃勃的拿着一个经济万言书，就是到领导人办公室去跟他建议，当里面包括了核四这个议题，可是当他们还在会面的时候，陈水扁的行政院长在外面就已经开了记者会说我们决定停建核四，所以当连战走出那个领导人办公室的时候，被所有的记者堵麦一问说对于这个停建你有什么看法，连战当场就傻了，他觉得被打了一巴掌，因为我在里面跟你谈核四可以怎么样，可是你在外面你宣布，可是我在里面不知道，所以包括停建，可是后来因为它是一个违法的程序，所以后来又在复建，可是你中间停工，你那些厂商签约的那些钱 会有损失， 全部都要赔， 对， 那你那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过去最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钱， 所以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笔烂账， 所以其实到现在将近3000亿台币了，那你说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我觉得要建不建，那问题简单， 那我觉得这个反对大家反对续建核四的这个理由我很容易看得见，一个安全的一个担心，但是对于可能主要是在民进党这一边，他一个反对核四续建的一个方案的话，他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如果说真的不建的话，你现在这个浪费的预算怎么办呢？ 可是你如果看在2012年在大选的时候，蔡英文喊的非核家园，他其实喊的也不是立即，而是2020年2025年之后，所以其实你说现在前民党主席施明德也说，如果民进党现在在党公投嘛，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征求就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交到公投舞台上去，可是现在他反而在党这个公投， 是， 那 他不希望，民进党现在不希望这个公投上去， 对，没错，民进党希望其实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行政院直接喊停就好，不需要到，为什么呢？其实他会很清楚的，因为如果2016年他万一他有这个机会上台了， 这个包袱是他的， 这个烫手山芋是他的，那你说如果只是反核我们是安全，可是你在另外一方面，那为什么有 永和，现在台湾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个核电厂没有的那些发电量， 嗯， 或是那些经济衰退能不能承受得到？ 嗯， 对， 嗯、 那这些问题 这个是他会、嗯、通常我们之前看到几次，这个民进党好像在推公投方面是比较积极的， 嗯、 这一次是拼命的。之前立法院没有过这个公投，就是因为民进党的这么一个拉布的这么一个行动，甚至在他议席比较少的情况下，采用了非常规的战术，堵住了这个主席台的这样的办法，来阻止这个公投议案成立。确实你佩芬这么一想，今天这个问题是更多是国民党的，那民进党要是到时候执政的话，这个行政院就要面对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因此呢，现在大家里面这个算得非常清楚，算得比较清楚的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呢，是在这个关于公投的文案上面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想，有的时候公投，哎，大家觉得是一种非常民主、非常直接、非常平等的方式，其实未必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门道。 嗯、 这个你看，这个两边啊，民进党推的这个文案啊，就好像我们每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你这个问题怎么问，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民进党呢是说，主要是说你是否同意续建核四，这是民进党的一个问法，他、 嗯、 强调是续建。国民党呢，他提的文案是你是否同意核四停建。 嗯， 哎，这个他利用了一个选民很重要的心理啊，就是说大多数的民众有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安于现状比较保守的一个心理，如果这个事情现在比如说它已经是这样了，我倾向于维持现状、 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呢，他把第二个问题作为他最后的公投题目哈， 嗯， 就是必须要求呢反核人士要有915万的人出来投票， 嗯， 而且呢一定要过半数，是要有457万的多数反对核四才可能叫成功。就是国民党他只要叫他的群众不出来投票，只要投票率他低过2/1、 嗯、 他就可以稳操胜券、 嗯、 但是台湾的一个公投门，这个公投法的门槛非常高、 嗯、 而且是一旦不通过8年之内你是不可以重来的、 嗯、 所以在政治上他有一定的稳妥性的考虑。 因此你看这个问题啊，在这个 wording 上面，一个是你是同意停建还是你是同意续建，差一个字，哎，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会有天壤之别，是一个逆转的一个关系啊。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台湾这个核四的分这话题非常多，我们先听一首这个反核的歌曲，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啊，但是我们只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然后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也许像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有怀疑，我不要这世界穿着虚假的彩衣，我要看清我自己。 唱着虚假的旋律，我要看清我自己。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零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关注到台湾的核四是应该停建还是应该续建？那在周五，台湾的立法院即将有一个闯关。如果说这个闯关成功呢，那么台湾可能要面临一次全民公投。那就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佩芬，你觉得最后闯关有可能成功吗？ 其实应该看大家愿不愿意让他闯关。 民进党第一次可以用这个封锁主席台的方法， 对， 这次还会这样来做？ 应该还会继续哦， 还会继续。 可是你说，如果说你叫实际的话，国民党多数，如果这案子肯定要过， 要投肯定投得过。 但你看那天民进党霸占主席台，那国民党有没有上前去打？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还在台面下，可能还在运作，大家就各取所需吧，也可能不愿意这么快的。对， 哎，不过现在看到台湾的民间啊，大家都说不要去什么通过立法院了，你就直接是直接停建了。 是， 他说直接停建是最现实的，因为在立法院已经争了20年也没有什么结果。我这儿看到一个杂志上，他这么写了一段话啊，他说，台北捷运花了4444亿，就是4444亿，受了重大教训之后呢，成为台湾的骄傲。台湾的高铁经历10年的曲折，花了大约4600个亿，改写了台湾的生活圈。而核四呢，从1997年向原委会申请建设执照以来，一座电厂，2次停工，3位领导人，4次追加预算，历经12位行政院长，16年的岁月，投入近3000亿资金，却有可能变成停建工程。这对于真正的拥核人士来讲，是不是觉得有点不甘心？ 我觉得拥核人士应该也不能说，因为我太喜欢核能，所以我要拥护它。应该很多，大多数你看到现在很多文章，应该很多经济层面，就现在。但还如果没有替代能源，没有这些，台湾真的没有。如果你说在台湾，我不知道这次朱明奇有没有在台湾的西部的沿海走那么一圈，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些风力发电，就大大的很像风车的东西。其实台湾这几年一直有在设计这些能够取代的能源。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也聊到说，台湾的南部也开始在推广所谓的重电，就可能原本在养殖业的这些渔民嘛，可能政府要他们产业转型，让他们在原本的这些养殖池上面去设立一些太阳能板，然后可能就是来做一些电，然后把这些电，对，不是就是这些电发电嘛，然后再把这些电卖给政府来做发电， 就通过这些来补充核能。 所以你说 以后流失的 可能，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量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靠你鱼塘里的2块电池板， 没错， 怎么样跟一个3000亿的工程？ 而且所以你说，其实你说永和人士，他们现在很多的角度，第一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电量到底台湾能不能？那刚刚樊素也提到说，其实在这两天经济部已经提出一个说帖出来，如果说你这就我们如果就是真的这个核四就通过了，我们就没有。可是核一跟核三厂呢，在2025年就要相继的要停止运转了， 退役了。 那你这个用电量到底够不够呢？2015年马上就要有限电的一个风险。对，限电的风险，然后在2018年就真的要限电了。 这个我是觉得到了真的要限电的时候，你再来讨论这个议题，可能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到时候民意会面临着一个逆转的一个。 而且刚刚樊素讲到一个东西，其实我这两天也思考，就是现在我觉得台湾 你说永和反核，我觉得缺乏一个理性的辩论过程。 嗯， 就他，你像包括德国那么先进，他可能是真的经过很长的时间， 嗯， 大家真的很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然后政府可能也相对的在这个社会气氛的一个方向下， 嗯， 我们去做一些备案，准备好， 嗯， 大家朝这个方向去做。 哎，你说到德国的这个在福岛之后完全停止核工程的这么一个做法， 嗯，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点经验啊，其实台湾可以注意。一个就是德国的能源的供给， 嗯， 德国的能源供给有一大部分是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还有一个是欧盟它内部的能源的互相的输电的一个协调， 嗯， 台湾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吗？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考虑说这个问题，说的极端一点，台湾如果发生核灾的话，对于这个两岸政治版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不光是发生核灾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台湾如果说严重的缺电， 嗯， 那么像不像大陆要电？ 嗯，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大陆不出声了， 所以 在偷笑。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 嗯！ 你如果说台湾不管是出现核灾，好，核灾的话，有人说这个核灾的话就直接统一了。 嗯， 那要么就是这个限电。如果说大陆像现在这个大陆的核电厂其实是在向香港输电的， 嗯， 我看到这个资料。广东的核电站，大洋湾的这个核电站，75%的电是供香港。 嗯， 那你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上，你到时候这个话语权就变了。 嗯， 因此大陆目前为止在台湾的公投议题上，基本上在核四公投议题上没有任何的表态。 嗯， 那有我注意到有台湾的学者说大陆对这个公投的结果完全不关心。 嗯， 哎，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你说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讲，应该是要想两个问题哈，说如果是续建，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嗯， 如果是停建，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嗯， 就如果是续建的话，那肯定是有安全的问题。 嗯， 现在又是那个日本的核灾，你看几年之后， 嗯， 也没有出现完全的好转，而且日本人现在是闻核色变嘛。 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我印象很深， 嗯， 说这个福岛的一个中学的游泳池里面还是检查出这放射性的元素。 而且又加上国际社会，你看法国现在最后一个核电站，据说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太用这个核能了。 嗯， 但是为什么法国的一个经验跟台湾不太一样？因为法国它之前它是核能过剩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它的核能多到呢，最后你说我冬天在公共场合，他都鼓励普通的市民用电暖气在公共场合取暖啊。 嗯嗯， 他最后所以造成整个财政又负担， 嗯， 而且是因为他说，其实你别看我真的是从经济效益来算，如果真的是核能，你算一笔总账的话，未必就这么的便宜，因为他还要算上那个核废料的处置。 嗯， 就核废料的处置，现在德国好像是哪个是区域是满了还是干嘛，就把它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但是你又碍于安全，他说每天的一个钻的一个距离只有几十公分的这样。一个距离，就是因为你要想后续的一个花费， 嗯， 要怎么样把那些核废料就确保它完全是万无一失的，永远躺在地底下，不会有任何的泄漏的危险，是没有人敢保证的。 嗯， 就你现在可能眼前享受到它非常清洁，目前电价来说是便宜的， 嗯， 但对于政府它整个算了一个大的支出，就未必比现在你替代别的能源或者说眼前看起来污染比较大的能源要来的划算。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刚才佩芬所说的，嗯，没有办法有一个理性的一个讨论，因为很多事你看不到，就是很多的事情建立在一个不确定性上面。比如说像日本的这个福岛的这样的这个事情，你在发生地震海啸这样的完全没有办法预知 的 事件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估计的，那你只有发生了以后才知道。因此台湾今天的反核的声音都是建立在万一发生了核灾，但是这个核灾究竟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在什么地方，规模发生多大，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不可想象。所以非核家园是大家一个梦想了， 真是。 但是有没有准备好现在就经历，我想很难说哈。 刚刚明姐讲到说很多东西看不到， 嗯， 那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你身上肉还没透。 嗯， 就例如说讲到电价，你肯定，我说其实反核可以，可是你要知道它可能会带你的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例如说我反核，我愿意多付一点钱去，就对这个电价的成本， 而且你同样有节电的意识， 对， 你所以我觉得愿意付多少， 相对的观念你如果是成熟，我愿意多付一点钱，我愿意节电，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永和的声音你就会比较成，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成熟一点。 嗯， 可是你看大家都可能记得在去年马英九民调很低，为什么油电双涨？ 嗯， 涨电价就 对 呀，骂得要死。那好，那今天是不是其实好，我们真的可能停建核四，那大家没关系，全民就一起来忍受， 嗯， 为了就子孙的后代的一些安全，我们来忍受这限电。 嗯， 可是到时候是不是又会，这些人其实又会开始觉得为什么， 嗯， 你是不是又在穷苦的老百姓身上拔毛呢？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可是只是这些问题大家都必须要理性一点去思考。 嗯， 我反核，但是我 能够承受什么代价。 哎，但是我现在对台湾的印象就觉得还比较理性的，因为听好几场讲座下来，就即使你选一个再烂的，最后送进监狱了，台湾人会觉得哦，自食其果，那我再选过一个呗，就是大家已经有这样的心态了，你知道吗？ 这个所以时机很重要。你看这个日本的核电发的这么发达，在311之后，你要是在日本搞一个，你是不是要停建核电的这个公投？我相信这个马上就停建了，全部都停掉了。因此，如果说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要挡这个核四的这个公投的话，他如果说真能够算得准，在一个比如说小规模的地震，或者说正在核电厂边上来这么一下，哎，这个核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你说有一个，所以政治的很多东西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配合，你有的时候有一个外部的环境啊，这个 timing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休息一会儿，我们这个讨论核四的这个话题啊。然后最后我们今天最后一趴可以来关注一下香港啊，香港这个大家一直说这个广东的核电站，这个广东的核电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最后可以来看一下。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刚才说到在香港啊，好像民众对于这个核电厂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在香港这个香港的地盘上面是没有核电厂，但是在广东省这个大亚湾大鹏镇啊，就是说在内地的中学教科书上经常会强调 说。我还去过一次。 啊，你是去过一次，你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两样啊，就跟普通的工厂，就跟咱大埔工业村那种大工厂也很干净，然后建在海边，风景特别好。 哎，这个 游吃 这个核电厂，这个核电厂是94年落成的，这个两个机组还都是由法国这个设计的，这个这个发电的机组，70%的电其实是供香港的。因此，你说类似的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在香港听说过有这个 有的 反核 的，有反对的。 哎，我就说在福岛之后有一些香港本地媒体人出来问说香港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但是香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核电站在广东，所以说你抗议呢，你能抗议到什么程度？你能够抗议说让广东省政府把这个东西拆掉吗？ 我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去那儿参观哈，也是响应香港的一个气氛，就是当时是日本地震没多久，然后又发生这个核灾，核灾之后香港人其实恐慌的，你看 Facebook 上面大家会转发一些帖子啊什么的，就告诉你日本人现在核灾有多么惨，然后以前发生的这个切尔诺贝利对对，那个核事故是怎么着的，然后就很多人恐慌说广东离我们这么近，那怎么办呢？ 这核电厂离尖沙咀45公里。 但是我就印象当时那个广东大湾核电站，他们第一时间也出来接受采访，就说到一，我们不处于地震带上，二，我们临近海洋，如果说一旦是发生什么什么，我们可以立即用什么海水灌溉啊。 这福岛也是临近海洋。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让你平息你的心中的一些疑问，然后还专门说我们欢迎普通的香港市民前去参观，我就是报了那个团，然后其实那当时我工作地方就组织大家一起去那儿，但是看完之后大家 你看了之后有对这个信心多一点， 也没有说改变一些看法，我还是觉得离我很遥远呢，就可能因为香港太过于安全，你觉得地震离你很远， 香港从 所以一旦是 地震 离你远的时候，你觉得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我就应该也没事吧。 哎，这个东西啊，就是整个核这个议题啊，从这个二战这个曼哈顿计划出来了以后啊，进入了很多这个哲学领域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他说人类就创造了这么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一个怪兽，那 最后人类是被自己玩死的。 对。这个在冷战的这些年代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终极就是一个核战的爆发，那可能在今天冷战结束了，你核战的危险可能已经少了很多，但是可能因为全世界的如果说核电厂都爆炸的话，那可能这是又是一个人类自己的一个终结了。因此你很容易啊就会想到一个，我又回到刚才这个思考上，就是你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大家要去想。在香港其实不确定性有另外的一个很多人在算的，其实在金融行业的话，其实这个概率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概率是可以算出来，因此我相信呢在香港没有出现像台湾这样这个反核的这个运动，是因为香港的这些银行家们啊，在经过对这个事件的这个概率的计算之后，发现可能这个概率目前没有到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程度。 不过我这个事儿我又那么想哈，我说如果是放在内地，现在内地我们很少听过谁去反核，大家还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能源，因为我每天看新闻都不断的给你宣传，这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又清洁又怎么怎么样。 是， 哎，但是你会觉得如果这样，台湾的现在反核一种模式，如果放 在内地线其他的一些环保项目，你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宁波的 PX 项目、 嗯、 就如果说能参考台湾所谓这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一种讨论的模式，就包括民间的团体，包括一些普通的市民，包括一些艺人、 嗯、 艺人你会觉得哎，好像以前跟社会公共事务在内地稍稍有所参与立刻赚眼球，说啊这是明星公民怎么怎么地，但是在台湾你发现所有就百分之几十的人都在参与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变得非常普通、 嗯、 而且我看到就他们会写文章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去举办一些公共的论坛。他说、我看到这个陈霭玲，他应该也是豪门的媳妇了、 嗯、 本身也是媒体人出身啊，佩芬。他说四个月前呢，我和一般的妈妈一样，他就组织了这个妈妈反核团体、 嗯、 对核电议题呢一知半解。有一次聚会呢，蔡康永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我们正活在一万颗原子弹头上，我就开始担心了。他真的就开始非常努力地看很多的官方的文件，接触核电知识，然后真的是身体力行地举办大型论坛，还有小型论坛，就小区办公室教室。他说只要有二十个人以上，你们就可以来申请，我专门去派绿色使者给你讲解。 嗯， 我就觉得很让人佩服啊。如果说这样一种讨论的气氛，这样一种、 嗯、 这种理性的习惯和态度，就你让每一个公民普通人能感受到、 嗯、 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离我并不远、 嗯、 就在你身边。你说你每天生活在一万颗子弹上、哎、你怎么办吗？ 原子弹 啊、 嗯、你说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个话题，这我倒是同意的、 嗯、 台湾的这个反核的这个运动啊，我对于它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各个团体所持的立场啊、 嗯、 我很难就是说完全的评价，我很难说我是不是同意它，但是看得出来这个社会它一个组织的能力。以前我对台湾有这么一个印象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一切都是政党化的，你一定是因为一个政治的操作就最后陷入到一个党争的一个问题，政党政治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在这一次的台湾的这个反核的运动里面，你看发现会出现比如像妈妈团体、 嗯、 他可能也会政党会在事后去努力的跟他套一套近乎、 嗯嗯、 但是他的一开始的出现政党的色彩并不是特别的强。 没错，我先补充一个东西，刚刚讲到不确定性，大家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其实在核电厂附近的我忘了多少公里的那些居民一定都会发一个点片。 嗯 嗯，哦， 就是 甲状腺 一定、 嗯、 一定会，就是所以其实在政府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嗯、 他也一定预了万一有这么一天的话、 嗯、 那对第一个波及一定是周边多少公里的一些人，所以你们会发点片，如果万一真的出事的话、 嗯、 就先吃再说吧、 嗯、 所以其实也会、 嗯、 所以你说这个不确定性、 嗯、 其实连政府自己也没办法打包、 嗯、 打包嘛、 嗯、 那刚刚明琦讲到说这个过程，台湾现在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你发现如果在核四议题上，当年呢可能民进党的那个神主牌林益雄，他当年反核嘛、 嗯， 然后所以会带着一些苦行僧，然后就绕台湾。 哦，原来 你会觉得 学的那个呀？ 对，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学那个 乐师会的这个异行者， 就真的绕台湾。然后你会觉得那时候反核的感觉，好像跟党外人士、 嗯、 跟民进党的连结是很清楚的。 对， 然后再包括 在这个反核运动就是属于民进党的， 对，好像是他们的专利，甚至是专利。 对， 然后国民党就一定是永和。可是你说在民进党执政的那八年里面，他们坐上了执政者的位置，除了中间你说这在违法这个程序上宣布了停建之外、 嗯、 其实他真的有没有把他摊在台面上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讨论，其实他也没有做，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嘛、 嗯、 那可是到现在的发展上，对我自己来看，我觉得现在这个的时刻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嗯、 可是它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就我们现在慢慢开始讨论，当你讨论那个气氛、 嗯、 然后政府也做第二手准备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走到就是非核家园的路、 嗯、 可是这条路要走多久不知道、 嗯、 可是台湾现在就在经历这个讨论， 它本身是一个培育这个公民组织能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比如说刚才樊素说你二十个人组织的这个论坛啊，就是一个大家开始自己组织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个有点像这两天地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在汶川地震开始，我们没有听到有那么多的志愿团体，就大家的组织性不是很强，但是在这个庐山这次地震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马上就能够组织起来，而且相对来说这个组织的方式啊效率都已经好了很多，就开始往灾区去走。你会发现经历这样的事情，灾难性的事件，像台湾的话它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个可能性啊，灾难的可能性在这个面前的话是一个锻炼社会一个组织能力的。 可是我要补一点，就如果现在政党真的可以完全退出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就更完美了。可是你看到现在， 你觉得可能吗？这个东西最后一定要落实在立法院的。 你看现在在操作上好像变成说反核真的就是民进党的代言， 就只能代言、嗯、然后国民党就一定是永和者、嗯、可是你在现在你看我们在讨论什么、嗯、是因为又回到了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对决， 嗯， 所以那你说私底下这些理性的辩证好像又被这些政治上的交火又被掩盖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这时候可能例如说对我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有感觉，可是也许我也想参加这些论坛，可是我看到这些变成政治恶斗之后、嗯、他可能会浇熄我去投票的一个热情， 嗯， 对， 嗯， 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跟我会有同感，其实可能是大家需要去发展的一个辩证的一个过程，可是可能被政客给大家浇熄了热情、嗯、 你说到公投，如果我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台湾自从有公投法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个公投过了这个门槛的。 嗯、对。 就是说他有公投要求你起码要有一半的人出来，有投票权的人 50% 要出来投票才行。那之前比较这个著名的就是关于这个台湾就反联或者说入联的这个公投、嗯。而且每次都会有两个对等的这个命题，基本上一个可以看到是民进党的这个议题，比如说在联合国的这个议题上、嗯、就是台湾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然后呢国民党提出一个台湾就应该重返联合国的这么一个议题，但每次公投，哎，大家都说这个公投的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了，你出来不投票的这个权重啊，权重就非常的大，因此呢，这次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你即使公投的话，可能也达不到一半的人来出来，但是把你的这个社会的能量调动起来了。这里最后说一点呢，说这个议题对于大陆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有很多人说本来今年是相对来说无事的一年，相对来说这个很平静的一年，没有太大的这个选举在台湾。那有的人说诶，本来两岸可以利用这一年，哎，大陆你看这个领导层也换届完成了，可以坐下来谈一些有意义的话题，比如说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问题。但是台湾你在弄这个公投呢，对于大陆来说当然不太关心你这个公投的结果，但是呢你抢占了我的这个话语的这个空间，你没有人来关心这个两岸的议题了，所以说大陆对这方面是有一点担心的。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是一个可以注意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可能在怎么样这个两岸的这个话题的 agenda setting 上面啊，会有一点的这个影响。 嗯、不过我觉得普通台湾人还是先解决我们自己平常生活的问题。 但这当然是 了，谁都希望我们的家园你首先要安全，首先要平安。那、 嗯、 其实也有人说，现在这个公投的出现也是反映台湾其实长期存在这个能源结构的问题， 嗯、 只不过是核四把大家逼到前台，必须让大家去面对。那可能真的有天，当台湾的这个能源升级也完成了， 嗯、 然后普通民众的这个节电意识也慢慢的有了、 嗯， 而且政府也伴随着民众一起成长，越来越有智慧了、 嗯、 可能真的是台湾会成为亚洲第一个非核家园吧、 嗯、 好了，那我们 3D 化新闻先讨论到这里，核四的一个话题明天大家可以继续再看啊。明天这个立院就要进行一个闯关的行动，那么接下来的有话直说呢、 嗯、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前天明报有一个特稿，也是一个侦查的报道，说到是香港的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啊，涉嫌这个跟内地官员过度的频繁的互动，那么是引起香港社会极大的震动，也是令到香港廉政公署的形象呢，有市民觉得是大打折扣、 嗯、 包括汤显明之前的上司叶刘淑仪就说非常非常的伤心。 嗯，这个过度互动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喝酒喝的是有一点多啊，在明报的这个报道是在2010年呢，当时的四川省政府的官员为了答谢港府在08川镇当中的这个援助呢，专程来香港，是一个答谢的一个互动。 嗯、 那这个就有宴请啊，宴请呢，联署的通常的这个标准呢是400多块港币一位的宴请的标准。然后呢，这个联署的老板啊，汤显明自己批准自己这个上调了这个宴请的这个经费，到了每位是1100港币。那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有茅台酒啊，这个还有这个好几支洋酒。那这个事情在事隔3年之后的曝光呢，对于港人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一个是现在又在激烈的争论，到底要不要援助或者说怎么样援助这一次的庐山的这个地震。另外一方面呢，哎，廉政公署香港的这个广告，哎，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啊，通常是觉得是最后一块处女地的这种感觉，哎，好像因为联署的老板现在也是下水了，因此呢大家也是觉得五味杂陈。因此我们今天全媒体的这个互动话题 就是问大家，香港有这个廉政公署，是感觉是一个廉洁的执行者，但是谁来监督廉政公署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啊？那在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3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正在直播，马上回来听你的看法。好的，我们也谢谢佩芬。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话题是有关在香港的联署专员，前任的廉政公署啊 ，ICAC， 大家在港剧里面经常能够听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号，号称是香港廉洁制度的利器，也是香港最重要的反腐机构。但是这一位反腐机构的领导者呢，却被曝在自己的任上花费22万这个港币的公款来购买礼物啊，其中呢三分之二的钱呢花在了给内地官员送礼上。据现在发现呢，最 大的一件礼物啊，是一座这个石雕，价值呢是4000多港币。哎，我估计有的人听到这里就想，哎，4000多，才4000多港币吧？以这个很多这个内地新闻的这个标准来说，但是在香港这是了不得的新闻，因为它是廉政公署的。Number one， 这个联署专员， 联署一哥 啊，联署一哥，因此大家也是对联署的信心啊，也是受到一点的影响。那更多的在恐怕在内地也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哎，联署负责监督廉洁，那谁来负责监督联署呢？来听一听我们这个听众的意见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马上接听第一位，来自湖南的于先生。 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您有什么高招吗？ 我认为啊， 嗯， 应该是把这个廉政公署这个监督啊，应该交给议会。 嗯， 每年他有一个，就是每年或者是半年一次，或者是一年一次的议会开会期间呢，这个廉政公署的专员呢，应该专门向那个超出他的范围的那种不正常的那种开支，或者是特殊的那种开支的情况啊。要向议员去说明。 嗯， 这是一个好办法。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他每年的这个报表，财务报表啊，能够公开的部分， 嗯， 他的那个费用报表要向所有的传媒每个季度传一份。 嗯，每个季度都要传一份。 对，每个季度传一份，不使他那个什么小问题不成为大问题。 嗯， 他大问题的话，他自己捂的力度，他也会增大。 嗯， 监督他的力度就难了。 嗯， 他每个月他每个季度他比较小，他比较小的话呢，你对他的监督厉害的话，他就不敢动。 嗯嗯，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 嗯，您说 要再或者是设立一个那个什么，设立一个什么不那个不信任制度，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那个你们到一定比例或者到一定数量的这个议员，对他的那个质询对他不满意的时候。 嗯， 要有一个不信任案， 嗯， 让他辞职， 嗯， 这样呢，不能够向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去那个什么负责，你要向，比如说向特首， 嗯， 或者是设的一个设你设的那个什么那个这个不信任案的人数，这个人数很重要， 嗯， 如果设计这个人数被某一个党能控制的时候， 嗯， 也都能够影响他。联署的那个工作 好， 使他那个反贪的力度也会有，也会受影响。 嗯， 让每一个党又不能控制，但是呢，每个大家都能监督他， 好， 他就不敢乱来。 好的， 谢谢 湖南的宇先生啊，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向这个议会啊，向议员这个来负责，另外一个很重要，我就是向传媒来公开这个信息。 嗯， 那这次的事件呢，也是由本地的媒体曝光的。补充一点啊，这一次大家说，哎，那这个怎么就审计的时候难道没有通过吗？哎，的确在形式上呢，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笔这个招待的花费啊，是由这个汤显明先生自己批准的，他自己批准自己或者说廉政公署来使用这笔。 所以现任的联署一哥白云六啊，他就接受传媒的这个质询的时候就说了，一定会秉公执法，我们已经立即把他们这个礼物的限额给他修改了。 嗯， 他就说明我们要。对 ICC 的信心要重整旗鼓了。 好，接下来是这个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喂，贺先生。哎，贺先生不在线上吗？喂， 没关系，我们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啊。那再说到这一次的这个新闻，然后媒体接着是挖出是在这位卸任的联署专员汤显明的办公室里呢，据说呢他有藏着非常多的茅台酒。诶，大家马上想到茅台酒其实在香港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那茅台酒到底用来招待什么人呢？这是让人遐想连篇了。接下来是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吴先生，您认为应该是由谁来监督这个联署呢？ 照理说，各个部门在监督，包括联署，应该说有那个公众和那个新闻媒体， 嗯， 舆论来监督他们， 嗯。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这个被监督的这个部门啊，他要接受监督， 嗯， 不能老像这个大陆那些政府部门啊，他们就耍无赖。他们不接受监督， 嗯， 是吧？就像香港那个廉政公署，他可以请大陆的官员，请那个超额的那个费用，他去请客吃饭， 是吧？ 嗯， 这个就不对。他明明自己是一个廉政的那个地方，是吧？他自己做的都不廉政，都是很不应该的。 嗯， 是吧？破坏了他的名气。 嗯， 是吧？ 嗯， 那么因为我们虽然在那个大陆，我们一直听说香港的那个廉政公署，是吧？很清廉。 嗯， 哎，我们倒很羡慕，希望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那个部门，啊，来监督监管这里的政府、这里的公权力，啊，但很可惜这里没有， 嗯， 是吧？但是现在听到了，他们请客，还不是请客其他地方，还请客那个大陆的官员，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所以那个这个一个最主要是自律。 嗯， 好的，谢谢。 已经是被动了， 谢 谢。 谢 谢 这位上海的吴先生，最主要是 自律。 我看到本地的媒体就说的，内地官场上的胡吃海喝的风气，怎么都蔓延到香港来了呢？真确实是让人大跌眼镜。 好， 再来一位 深圳的王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您觉得应该由谁来监督联署呢？ 我觉得联署应该是由这个政府还有群众他们去。就是找一些有诚信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去监督他们的账目， 嗯， 就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监督， 嗯， 然后行为上的话呢，其实一把双刃剑，我觉得就像中国的纪委这样子， 嗯， 很难说哎，真的， 嗯， 你让政府去监督他，然后他就监督政府， 嗯， 那他们在这个中国文化之下，很容易形成这种铺张包庇的。 嗯 嗯，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账目上是审计是好审计，但是在这个行为上就有点困难了。 嗯，好了，谢谢这位深圳的 王小姐。好，非常感谢深圳的王小姐。 不过这个新闻也说明，确实 ICC 它在制度的建构上可能是有漏洞的。 嗯， 你看，它已经是处于这个金字塔上最高层，它又是一个独立的， 嗯， 只对特首负责。如果特首犯法， 嗯， 廉政公署作为听命于特首的机构，你怎么查特首？ 好。接下来是孔先生，香港的朋友。 嗯， 孔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联署应该是由谁来监督？ 我觉得因为据我的了解，他的联署应该他是向特首和行政议会负责，但是他也有他一定的一个监督和一个制衡的一个机制，因为他立法会有权赋予和销售廉政公署的权利，也要求他对政策和经费有一些的问题要有一些解答。 嗯， 所以我觉得廉政公署他的虽然他可能从业人员他的道德各个都很高尚，他也有超强的自律性，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个权利呢，他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他有可能诱惑他原本守法的人越过法律的这个界限。 嗯， 所以在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据我了解，这种专项的调查腐败呢，往往是由议会负责的。 嗯， 所以在香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行使这个议会的机构呢，我觉得他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也来权衡那个 ICAC 的工作。 嗯，好， 还是从机制入手。 是孔先生对于香港的这个政治架构研究的非常的清楚啊。那的确，之前在香港前任特首曾荫权的这个租屋的这个问题， 嗯， 包括差旅的经费 呢， 当时他就说香港监督这个廉政的廉政公署是向特首负责， 嗯， 但是特首呢等于说我现在要让联署来查自己，最后的报告又是给提交给自己的，就有一点面临到今天这个汤显明的这个一个自己怎么查自己的问题啊。那的确如果说议会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起来的话，可能在制度上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嗯，好的，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再见。 再会。